翻到嚟今个星期嘅前瞻啊，咁啊，安东尼啊，对我哋今个星期啊，俾我哋嘅指示系咩咧吓？ 其实今个礼拜嚟讲咧，我哋仍然系要睇个美国嗰个共和党同埋奥巴马嘅谈判成点啦。好似今朝都有少少嘅进展系嘛 ，William？ 好似系啊，佢呢次话咧就话将嗰个债务上限咧就延迟到出年嘅一月底。咁咧就將嗰個維持聯邦政府嗰個運作咧就增加咗半年，咁就係可能係傾個方案啦。但係就話咧就係、是、奧巴馬都仲未真係落實去支持呢個方案，但係就話呢個方案有建設性。 嗯哼。咁、你其實啊，實際上講啦，就係、是、話如果你延遲咧，真係褪遲六日嚟講啊，你就係俾阿奧巴馬壓力嘅啫。啊！即係逼佢一定要讓步。咁如果你褪遲半年嚟講，即係大家都會好傾啲啦。咁奧巴馬其實一早已經講明啦，啊，就係話我唔會喺受任何嘅威脅嘅情況之下同你談判。啊，你哋一係就通過咗嗰個財政撥款同埋上債務上限先。啊，咁我先至可以同你慢慢坐低嚟傾。啊，咁但係對我共和黨嘅家伙咩啦？我都點會咁傻仔啊？講真句，乜都俾曬你嘅時候，咁仲有咩好傾啫？ 唉，真係好有霸氣嘅人哋，就唔好似我哋嘅特首咁嘅，唉。 啊，即係錯位。 錯水 啲。係。咁 anyway 嚟講咧，就係話如果真係話俾半年佢嘅時間佢嘅話咧，咁其實啊，雖然都仲係 kick the can down the road 咯，即係仍然係將個問，即係個問題仲係未解決，只不過褪後啦。咁但係亦都可以個市場嚟講，亦都仲可以有充夠嘅足夠嘅時間咧，就炒多幾轉先啦。啊。咁所以咧就我仍然係話咩啦？如果係呢個消息，如果真係出嚟係落實咗嘅話咧，啊對個美金嚟講，其實亦都仲都會有個好處嘅，因為其實上個禮拜個美匯指數啊跌穿咗啊79，即係跌穿咗80之後咧，啊喺八個月低位反彈咧，上翻80樓上平啊即係收市咧，其實亦都係同嗰個 yen 係有好大關係，因為其實 yen。雖然佔嘅比重係冇 Euro 咁多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定嘅比重喺裡面嘅，即係如果 yen 嘅成分嚟講就啊，咁今個禮拜嚟講咧，就第一就係睇呢一樣嘢啦。咁至於嗰、那個啊越嚟越多美國嘅企業即係公布業績啦，咁上個禮拜五咧就有摩通同埋Wells Fargo 啦，即係富國銀行啦啊，咁其實兩間嗰個業績都唔錯嘅，啊富國銀行有增長啦，而摩通雖然係咩啦？雖然係叫做啊盈轉虧啦，咁但係亦都主要就係話個法律支出費用啫，因為佢其實近期都太多官司啦，啊咁所以亦都呢樣嘢令到佢蝕錢啦。咁但係整體嚟講，亦都見到佢嗰個業務嗰個收入啊，或者係嗰個盈利方面其實唔錯嘅。咁今個禮拜其實亦都有好多啦，即係譬如話禮拜二就有 Citibank 啦、Citigroup 啦。可口可樂啊、Intel 啊、Yahoo 啊，即係呢啲都 J&J， 即係 Johnson & Johnson 啊，呢啲都會喺禮拜二啦、禮拜三有 BOA 啦，啊有 eBay 啦、AE 啊呢啲咁企業啦，啊咁禮拜四有高盛啊、禮拜五啊 GE 同埋大摩啊，咁呢啲即係大家都會注意，咁但係對個匯市嘅影響咧，就好似冇對個股市影響咁大啦。啊，咁股市亦都我相信美股仍然係會有機會再升高少少嘅。咁對，如果股市向好嘅話咧，就亦都係因為嗰個資金可能會由個債市嗰度咧啊走翻去股市嘅時候，咁、那個債咧就會跌，而嗰個債息係會升。咁對於美金嚟講咧，亦都係可能會利好少少啊。咁至於話數據方面咧，亦都唔知道究竟今下個禮拜嘅，即係今個禮拜嘅數據咧，究竟有幾多個係會公布？ 始終都係停擺緊啦 嚇。係啦，冇錯啦。啊，咁呢樣嘢亦都唔會話影響太大啦。咁反而咧就係禮拜三嘅時候咧，就聯儲局係會發表佢個學皮書啦，啊，即係個 break book 啦。啊，咁呢樣嘢就可能會對嗰個美金嘅影響係會大少少，因為大家都會睇就係話。啊！呢個學皮書咧，其實就係話將一個報告就係寫曬咁多個區域嗰個經濟嘅進展嘅。啊，咁你知道就係話已經聯儲局已經係話少咗，即係譬如話啲就業報告啊，或者係通脹啊，即係呢啲咁嘅數字嚟做參考。咁如果嗰個學皮書嘅內容係顯示美國經濟係仍然係有繼續有進展嘅話咧？ 啊，咁可能市場會啊會改變睇法，就係話啊咩啦，即係月底嗰個聯儲局會議咧，都仲係會有機會係減，即係減少買債嘅，咁可亦都會對個美金係會有進一步嘅刺激啦。啊，咁就算係冇嘅話，就算去即係嗰個經濟啊，即嗰個進展唔係話真係太大嚟講，咁即係最多都係咩啫？都係 nothing to lose 啦。即係如果係以啊美金嚟講，其實我覺得，所以今個禮拜嚟講嗰個美金咧，我仍然係覺得就係話 ring trading 咁，但係亦都係話低位啊，就可以嘗試下買個安全性係比高位估咧就好，即係會比較安全啲啦。 即係仲可以入嘅，你覺得係美金嘅 嚇？即係我啊。美金我仍然是中即係啊中長線嚟講，我都係仲係睇好美金少少嘅。咁當然美國最大嘅隱憂咧，就係話啊，如果真係話美啊聯儲局真係開始佢嘅 tapering 嘅時候，而令到個美息升嘅時候咧，因為美國嗰個負債係咁大，而佢個利息支出會多咗咧，啊呢樣對個美金係不利嘅。講真句就啊，咁但係仍然嚟講咧，就係話啊美個世界越亂咧，個美金就越強。咁、啊、所以 同埋 系啦系啦， 我都有啲嘢想讲啊。 美变咗 美 金， 美金佢而家因为美国嗰边佢嗰个能源嗰边咧，佢而家开始嗰、那个都可以出口啊。咁变咗佢即系液化气啊，令到嗰啲油价，佢啲油嗰啲都系转去出口，变咗嚟紧佢嗰个即系而家全世界都系玩紧能源啊嘛。即系好似中国你见到好多都系话诶，我而家个煤咧都唔想搞啦，因为佢煤嗰污染太大啦，都系想用啲洁净能源，但系你唔能一至三刻做嗰个能源。咁變咗好多嘢都係可能去外邊收購翻入嚟嘅，做能源嗰度。咁變相對美金嗰個需求咧，可能都係強。同埋而家震落嚟嘅都係因為嗰、那個債務嗰方面啊。咁其實如果我自己個人睇，其實呢個樣嘢就提高翻個上下就係一定噶啦。咁其實嚟緊如果出年佢嗰、那個話會印銀紙少啲好咩都好，咁對個美金即係嗰個長線都係會強。同埋你而家睇。 除了能 源，即係最壞消息，我覺得都係差唔多出咗咯。 除咗能源嗰方面咧，咁嗰個首先就係美國嗰個咁嘅汽車啦嚇，咁佢嗰個 Tesla 就發明咗個新車就好勁嘅，啊電車咁樣樣就可以行好耐嘅，即係做 三好似係咩嘅日本一缸油係可以行300 kilo 嘅， 係啦。 啊 ，OK OK 嘅，其實都即係 嗰、那個佢嗰個咁嘅技術咧，已經係克服咗嗰、那個長距離嘅嗰個駕駛啦 嚇。啊，而家一般你就算係入汽油嚟講咧，你入一缸油都係行300零400咁上下嘅啫嘛。即係如果佢能夠做，能夠行到300 kilo 嚟講咧，其實呢個用電嚟講，即係電能車嚟講，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好 嘅。雖然比亞迪都係咁追緊嘅，但係始終佢嚟講咧。呢、這個咁嘅 Tesla 咧係超前咗人哋都成倍啊！ 即美國嚟緊都係出口啲科技為主，因為革新少少嘅產品咯。 即而家三大核心啊嘛，美國就係啦。首先個液氮氣啦嚇、啊，就液氮氣就出口能源啦，令到天然氣價格就大跌啦。咁啊，懟冧咗呢個啊啲中東啊嚇，同、埋俄羅斯啦。第二樣嘢就係啊潔淨能源啦，就係呢啲咁嘅Tesla 呢啲咁嘅。 太陽能嗰啲都係好幾好。 太陽能唔係，所以嗰條友嗰個主席咧 ，Elon Musk 咧，咁佢除咗有 Tesla 之外咧，之前都有個 PayPal 嘅嚇，亦都係投資喺呢個咩 Solar City 太陽能啊，同埋咩太空科技嗰方面嘅。咁其實呢啲咁嘅技術咧，都係令到即係美國繼續輸出佢嗰個強勢咯。 有機會由呢個消費大國轉為一個出口大國，不過出口能力多嘅。 第三加埋 Google 啦，呢啲三大嘅支柱咧，基本上就已經係你話成日圍堵世界、統治世界，咁基本上已經係無敵噶啦。呢三樣嘢 咁冇嘅，所以我 入侵都冇一個角落。 啊，所以我一路嚟講，我哋都係話美國係唔怕美金強嘅，因為美國出口咧唔係話一般嘅消費用品。 嗰啲複製唔到嘅嗰啲出口係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你美金點樣強化咧？啊，啲人都仲係要買你啲嘢嘅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處啦。咁但係亦都係有一個隱憂咧，就係阿 William 講就係話咧，啊國債嗰度就即係始終都係會提高咁。但係你提高即係話你負債大咗啦，你無止境咁一路提高嘅話啊，咁你就算係其他國家繼續信你嘅債。但係無可避免一樣嘢咧，都係話你嗰個利息支出咧係會啊，即係會好大份咯。啊，咁你而家只不過就係話，因為聯儲局一路 keep 住個息口喺咁低， 啊，咁你變咗你嗰個利息支出係細啫嘛。啊，你如果係話真係嗰個利息一 normalize 嘅話咧，美國就好大鑊噶啦。呢樣其實就啊係我一路嚟講最驚嘅咯。咁但係anyway 嚟講呢樣嘢就唔會話咁早發生啦。咁所以亦都唔會為咁快就杞人憂天啦。啊，講翻 我個人有啲覺得佢可能會唔會美國第日嚟緊？佢知道嗰、那個息可能會令到佢有個壓力，咁可能佢會製造一個需求咯。調翻轉，即可能令到嗰個世界，你要多啲能源啊，咁我咪令亂，咁你咪即係製造個需求，掟翻嗰條數。因為其實美國而家係咯，周到亂，佢令到佢即係佢已經攞咗即係揸喺手已經有個強勢喺度，即係話呢樣嘢得我有，或者係我係領先嘅。咁佢唯一而家嚟緊嘅嘢就係要製造個需求。即係點解個油價會上啊？油價會上，因為佢而家可以係調翻轉，佢唔係一個進口，係出口。咁而家越上嘅時候，咪掟翻個嗰、那個即係、就是、令佢賺翻嘅錢 cover 翻，係啦，就 cover 翻嗰條數。即係我即係嚟緊，我都可能覺得佢應該係會製造個供求係咁樣。 唉、哎，即係又打翻敍利亞啦，擺平 貴買貴賣啦，應該話係啦。 啊，咁今個禮拜嗰個Winter 又點樣咧？ 其實我覺得就係話，暫時嚟講，我亦都睇唔到有任何嘢咧係改變到上個，即係同可以上同上個禮拜個 range 有太大嘅改變啦。啊，咁只不過就係話，可能嗰個避險嘅需求咧係真係會細咗少少。啊，咁所以咧就個 Euro 方面咧，我都仲係上個禮拜 range 差唔多啦。咁我覺得就係話，應該係13420到13620啊，呢兩百點波幅之內走嚟走去啦，即係。如果真的看到136樓上的話，你就試一下沽咯，即我覺得個危險性不大的、只不過看它何時跌回落去而已、那個 Dollar Yen 方面呢，就我個給的 range 呢就是97.40到99.5、我認為呢就是說因為現在避險的心態呢已經有少少轉變的時候呢，我相信那個 Dollar Yen 去跌穿再跌穿97的機會應該不大的、即係如果你譬如話97.5咁上下，其實都已經可以入去嘗試下買多啦，已經即係過沽個日本紙啦。咁、個榜方面咧，就其實佢係明顯轉弱咗嘅。咁亦都之前嚟講咧，我覺得就係話嗰個升幅其實已經係比較過分咗少少啦。因為你見到個 Euro 其實你喺130升上嚟都係136啫。咁但係你嗰個榜喺近期嘅低位，即係呢兩三個月嘅低位係150升到落1612幾，係1200又多。即係其實個升幅係多過 Euro 一倍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佢其實喺160樓上應該都係冇乜力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個 range 咧，我俾就係1585到16060啦，都係210嘅 range 啦，咁、個瑞郎亦都係轉弱咗啦，咁瑞郎不嬲都係冇乜性格噶啦，咁只不過就係話佢如果避險功能減弱咗嘅話咧，佢亦都會偏弱少少啦，我相信。再跌穿九啦，即係個 dollar Swiss 咧，就跌穿90嘅機會唔大噶啦。咁我俾個 range 咧就係9040到92220啦。9040到92220啦。咁而嗰個澳洲紙方面咧，因為中國嗰、那個四中全會咧，就應該下個月 三中全會 下個月舉行啦。咁我認為咧就係話個市場咧。暫時嚟講都唔敢懟嗰個澳洲紙懟得太犀利住嘅，因為可能會有咩好消息嘅時候咧，咁就走唔切嘅會，咁所以咧就個 range 我會比高少少啦，咁但係我覺得95樓上亦都其實唔怕沽啦，如果係真係如果個澳洲紙見0.95美元樓上嘅話，咁所以我俾個 range 咧都係9320到9520，即係0.9320到9520啦，咁而嗰個樓指方面咧，因為佢大家都仲講緊就係話佢明年可能一月嘅時候機會加息啊咁，所以我見到佢都係話跌到落82邊嘅時候，其實都已經懟唔落噶啦。咁我俾個 range 就係0.8180到0.8380啦，呢兩百點子我相信都幾穩陣下嘅。咁最後就係講翻只加指啦。加指嚟講，我係見到個油價其實雖然仲係喺100樓上，咁但係其實已經係比較臨少少噶啦，即係已經上唔到去噶啦。咁、個 range 嚟講咧，個加指亦都會有受少少影響啦。咁俾個 range 如果係闊少少就102.5到104.5啦。咁如果收窄少少嚟講，我覺得下低應該係103樓下，其實都可以嘗試下買個 dollar can 嘅。 嗯， 咁啊，今個禮拜咯，大家啊，各位網友就 drop 低翻啦。咁雖然咧嗰個嘅波幅咧，應該都係唔係太大嘅啦，都係比較靜啲嘅。不過大家都係嘗試入市咯。 呢啲市其實都幾好炒嘅，因為你如果你係百零點或者係200點以內嘅波幅嚟講，第一你坐你就算係入到去，你只要等到個好少少嘅位嚟講咧，其實你個贏面好大嘅。第二咧就係、是、話，就算你係逆境嘅時候咧，你都唔使錯咁多，即係其實對於你個心理咧，其實都 OK 嘅，即係我覺得就話呢啲事係比較好炒啲嘅，咁但係亦都唔好太貪心咯，即係唔好話真係會諗住話會有兩三百點嘅 profit 啊咁。 係，即係匯市咧就唔係即係一個賭場賭博，咁啊唔會有 show hand 呢樣嘢嘅 ，OK？ 即係如果你 入都會上翻去嘅， 入咗去之後，你如果係譬如話有80點至100點咁，其實 take profit 啊，咁再等位再入過咯。我覺得呢啲事其實應該都暫時嚟講都幾好炒嘅。 咁啊，多謝安東尼啦，同埋威廉啦。咁今個禮拜嘅時間啊，差唔多啦。咁各位網友咧，記得咧就嚇咁啊，睇翻嗰個價位啦嚇。咁啊，喺呢個財政懸崖，睇下跌唔跌出去之前咧，咁起碼有個方向先嚇。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好，拜拜， 拜拜， 拜拜。